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亦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越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丁点儿亮。 青山上一望无边，从没那个道难一马平川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大华北大平原。华北大平原哟，从北到南，多少年来多少代多少艰难，织牛织牛织牛牛牛牛牛面单去抗寒，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小蛇绣大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祖海演唱的《好运来》。